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气温适中，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另外，由于空气干燥，要及时补充水分，并且注意对皮肤保湿。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的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再来重播一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国庆长假过后，回到工作岗位的你，有没有感到疲惫烦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深度唤醒工作激情的心法，提供详细而且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祝你以上佳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明天。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自我驱动心理学，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00到12:0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一聊上班这个事儿啊。除了聊上班这个事儿，汪冰博士，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还给大家带来了福利。那福利呢，是说家里的事儿，但是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先不说。汪冰博士您好。 嗯，刘莎好，我觉得刚才听刘莎做这个片花的时候特别有感触。长假以后上班的状态，如果就跟在片花中刘莎表现出的那种雀跃感一样，我相信可能职场中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特别期待上班。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这个长假结束，今天上班的第一天，对不对？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工作状态，甚至迟迟不愿进入工作状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啊，自我驱动心理学中说的自我驱动，缺乏一个驱动力，就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工作和生活。 哎，说到上班这个事儿，我先透露一下啊，因为我的假期呢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结束的，我的假期是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昨天就已经有一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然后我发现啊，因为在我昨天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周围的人群有两种人。汪冰博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一种人呢，就像我似的啊，这个觉得哎呀，在家歇这么长时间了，然后这个今天再来上班或者昨天上班的时候，觉得比平常上班的时候要轻松，因为毕竟歇了好久。但又另外的一些也是我的朋友或者同事，他们说哎呀，这长假歇的来上班觉得精疲力尽。你说为什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两种人呢？你算哪一种？ 嗯，我应该属于，因为我长假一直没休息嘛，所以我在想， 一直没休息。 克服节后综合症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休息，就不会有节后综合症了。不放假就不会有假期综合症。说开玩笑的话，但是刚才刘莎说到这两种人呢，我在想，很多朋友假期比工作还累。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假期里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缺乏自我驱动力。 都是在强大的自我驱动推的之下，特别是比如说已经忍了好几个月了啊，没有如愿的去旅行，没有如愿的去玩，现在终于在长假期间，我可以让自己的梦想放飞一把，让自己所积攒的这个一直被压抑的驱动力充分发散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讲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觉得就是我们从来不缺乏驱动力，但是如何和驱动力产生链接呢？这可能是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本来这东西你身体里有，但是你总不用，然后不用着不用着不用着，你这辈子就都过去了，就一直没有驱动力。咱们一直开始说到人生的结束了。 说的很有道理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使用驱动力的方式，有人是不带扬鞭自问题，但是这个鞭子是别人抽打下来的。比如说我要成功，那在这种成功的梦想的渴望之中呢，我们就不停地驱策自己往成功奔去。这个时候的驱动力我们也可以叫自我驱动力，但实际如果深究的话，按这本书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驱动力来自他人。我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于是我非常努力的工作。但是来自别人的驱动力不是真正的自我驱动力，时间久了以后你会疲劳。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取悦别人的同时还要压抑自我，这是双重的努力。就好像在长假期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放飞自我了。可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要不就要取悦客户，取悦老板，取悦甚至取悦父母，取悦爱人，让爱人知道我是个在职场上有上进心的人，同时还要压抑自己很多在他们看来不那么着调的驱动力。比如我想去追逐梦想，我想成为一个摩托车手，这就意味着上一个班做两份工作。 那你说他是累呢还是幸福呢？ 这要看他是不是把它当做甜蜜的负担啊，能不能找到意义感。 我通过前面汪明博士介绍，我突然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期待上班了，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能够遇到我的好搭档汪明博士了。我特别期待能够见到你。 谢谢。所以工作中呢，你有了新的意义感，就是能遇到一个我们都觉得彼此认同的搭档。那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无论是为了取悦家人，让你自己觉得我值得得到爱，你看我是个好孩子，我是个成功者，很多优秀的孩子都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得到社会的尊重，我得到权利，这些驱动力一开始能说服自己，因为我没有尝过成功的滋味，没有尝过站在这个舞台中央被众人欢呼的感觉。但是这个意义一旦达到之后就会失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到达当作意义，就是站到那儿当作意义。所以在这个自我驱动心理学中呢，有人就这个作者啊，就描述了什么叫书中所描述的一种疲劳或者耗竭状态，就是这些成功的人多年来身居高位，却迫切地希望作者是个心理咨询师，帮他们打开所谓的金手铐。包括那些文体明星站在台上，面对着粉丝们再来一个的欢呼，他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再见，就想赶紧从台下下去。所以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心有戚戚焉。别人觉得你生活都很好，可是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金手铐的生活当中，或者一个金色牢笼的生活当中想要越狱。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析了这本书自我驱动心理学当中的自我驱动的一些意义。回到这本书自我驱动心理学，王明博士，如果是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拿到这本书，会看到这本书有很多的宣传，比如说呢他是好莱坞巨星，还有财富五百强的高管御用心理咨询师，教大家如何应对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呀。而且呢这本书呢它还有一个宣传的点，就是说从这本书开始啊，职业心理问题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那么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心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汪明博士，你怎样看这本书他谈到的这两点，也就是他的特点呢？ 这本书的作者基于自己所经手的很多案例啊，他给很多成功人士进行过心理咨询或者心理辅导，或者是进行过深度的交流。这本书是他在临床实践中一个经验观察的总结，同时也结合了他认为相关的理论分析。我首先想说一下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或者说他在做这本书的写作的时候最想希望什么人读到，当然就是希望找他来咨询的人，那些潜在的华尔街的咨询者。 他最不希望我读到这本书。 所以呢我问一下大家，如果你面临职业困惑和焦虑的时候，你不妨先从自我觉察开始。书中就说我们最好的方法治疗和预防精疲力竭症的基础就是照镜子。那怎么照镜子呢？作者给我们一个镜子，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清单，我念一下，你们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在书的60页有讲到说，在这个清单中我将念出几种品质啊，你们觉得自己有哪几种？第一个叫专一，第二个坚韧不拔，第三个自力更生，第四个 兢兢业业；第五，坚持不懈；第六，狂热；第七，热情；第八，不知疲倦。刚才我念到的这些形容词，这些特点，您有几个？如果呢，您还没到30岁，而且已经具备了不少于4项上述品质，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就中彩了，特别需要读一下这本书。也就是说，当你人过中年之后，很有可能会遭受所谓的精疲力竭症的折磨。 所以说，到底在工作的时候要不要兢兢业业，要不要坚持不懈，要不要热情，要不要不知疲倦，要不要坚韧不拔，要不要自力更生呢？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老板们听完你的节目以后就想，谁要买这本书，我下一次裁员我就 好问题。那我就来从这个照镜子来解释一下。念完刚才这八个特点，很多人都说这个不都是优点吗？特别是实际上我们对照一下，在我们的文化中，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专一、坚韧不拔、自力更生、兢兢业业、坚持不懈啊？有热情、不知疲倦，这可能都是我们培养孩子，甚至是在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希望自己具有的品质。确实，按书上的逻辑，20多岁的时候这都是优点。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特点经常指向一点，就是我要攀到高峰。 没错，没错。 但是到达高峰的风景是怎么样呢？我只是知道片段，就是哎呀，别人都觉得很好，站到高峰的人少，于是我们就一股劲儿的往高峰冲。所以书中就提到了美国式的成功啊，就是一个到达理论，我要到达那里。但是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人知道在那里的生活究竟如何。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到了，我成功了，我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诶，怎么生活还一样呢？甚至生活更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儿？书中讲到了很多成功人士有很多破坏性的习惯，吸毒、饮酒等等。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这个成功啊和失败一样，失败让你选择变少了，因为你失败次数越多，你越不能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对你不认可。成功也是个手铐，也会让你选择变小。比如说流沙，而我们举例子的话，如果你是个著名的歌唱家，你唱得非常好，这可能给你带来两个影响啊。第一个正面的影响是让你受到大家的敬仰，第二呢，你就被套在一个壳子里了，你就是著名歌唱家流沙，所以你不能做任何和这个著名歌唱家身份不符的事情，而且你不能够有失水准。我们永远是以你巅峰的状态衡量你。 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歌唱家太不公平了。我愿意当一个著名的模特， 当个著名的模特， 比如我摔一跤吧，我还能名气更好。 对，说到模特的书中专门讲到了一个模特啊，这个模特真的是天生丽质，而且很快就在纽约的时尚圈窜红了。但是他比如说吸食毒品呢，有很多的破坏性行为。然后我们说的作者在和他聊的时候就发现，模特为什么这么苦闷呢？他说，你知道吗，第一个，我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先天的，就是虽然有后天的努力，但是模特很多真的是先天吃的，老天给的饭。 人家就长的是那比例，你后面再怎么锻炼，你也不能把你锻炼成9头身，你开始就是5-5分的话，那你是叮当猫。 所以别人对我的爱在模特看来，就是他们不是对我的爱，应该是对父母或者造物主的爱，对老天爷的爱，和我的努力没关系。而且很多人对我的审美把我当成了一个物品，真的就是个模特，可我还是一个人。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国庆长假过后回到工作岗位的你，有没有感到疲惫烦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深度唤醒工作激情的心法，提供详细而且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祝您以上佳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明天。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丁博士，《自我驱动心理学》，欢迎收听。 自我驱动心理学，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上班啊，怎么能够让你保证，应该是这样说啊，不能每天都跟打 打了鸡血似的那么兴奋，然后那么热情，但是呢能让你啊日复一日的保证能够完成啊这个工作的进程，不给这个整体拖后腿。那自我驱动心理学呢，它号称呢是从这本书开始啊开始研究这个职业心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王明博士特别说到了啊，以美国为主的啊很多的一些人士呢，他们认为为什么工作当中是有这种自我驱动的驱动力，能够保证这种自我驱动力，是因为他一直要到达，一直要到达。但是我在听前面介绍的时候，我其实在想，即便有一个人不能够最后走向成功啊，他可能不是著名的歌唱家，也不是著名的模特，他就是一般的歌唱家，他就能够，比如人家唱独唱，然后他呢能够在后面伴唱，那没有伴唱呢，光唱独唱也不太好听。然后可能呢，他不是那个摔一跤越来越火的模特，但是大家并不见得每天只看了一个模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人啊，这些平凡的，不是著名的什么什么的人，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在到达的路途当中看到的更多的风景，其实不见得不美好。 哎呀，说的太对了。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热爱音乐，不管你是主唱还是伴唱，可能都能从音乐中获得幸福和满足。但是恰恰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疲力竭症的这部分人群，他们是什么人群呢？我真的是找来原文看了一下，精疲力竭症在原来英文的原文原著里面叫什么呢？叫 supernova burnout。 burnout 我们都知道叫耗竭，或者现在有叫职业倦怠，但是这个职业倦怠前面被作者加上了 supernova 是什么东西呢？是超新星那也就是说，这样的精力耗竭出现在什么人群？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群，特别是在职场中已经走到了一定的山顶，或者走到了一个职业的相对高峰的时候，这样的人群在很多人看来是羡慕的。他们每天好像是西装革履或者衣装凛凛的，就这么冲进了高端写字楼，看上去在十一长假之后他比我们精神多了，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在一个牢狱当中。他们被自己对成功的追求所绑架了，他们也对别人的眼光所绑架了。那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到了，在好莱坞流传这么一句话，任何电影的导演、演员、制作人，你只和你的上一部作品一样优秀，就是你永远被评判，永远被审判，你永远被要求一部比一部的作品要更优秀更好。可是时间久了，你就会有一个想法，凭什么我要被这样的要求？于是当过多的压力积累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选择做一些自我破坏性的事情。我就在想，在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新闻，很多和演艺界的人有关系，发现可能他们在私生活当中呢是非常的不检点啊。他们在公众经营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温暖的、正面的、有正义感的、尊重他人的，但是在私生活中却判若两人。我不想评判他们在戏中的角色、真人角色的差异，因为这本来就是两件事啊，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但是通过今天的这本书，我们似乎理解了，当一个人在公共场合越需要更多的意志力去营造一个大家喜欢形象的时候，他在私底下可能遇到的这种塌陷啊，或者无力感，或者衰竭感就越多。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很多都是出自这本书的第一章，那么成功，那么失落。其实打开这本书啊，我觉得后面的很多的内容也需要大家去细细的品味。比如说第二章，缺乏斗志是一种心理病；第三章，你为何总是感到疲惫？我想这是很多朋友现在啊，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态。还有第四章，得不偿失的复仇伤害自己是为报复谁？第五章，成功者需要女性思维。第六章，追求成功谨防走火入魔。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但是我看到或者说我跟大家说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标题之后，很多朋友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是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我们大家平常说的中庸之道，就你别太过。比如说第一章，那么出色，然后但是呢还是那么失落。然后后面呢是说到的，你当然你也不能没有驱动力，就是有驱动力，但是你适当的要保证在什么时候使用驱动力，不能时时刻刻的你都是驱动的。 而且这个驱动力呢最好是内生性的驱动力。这里边讲到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当你去实现自己的时候，发挥自己的优势，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或者是为了有意义的人生目标，这样就是自发性的。这个驱动力不是别人给你的，恰恰相反，是别人不让你干你还难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期待说长假要一直放下去该多好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给你一直放长假但是不许你做任何事儿，你知道 你会怎么样呢？可能大多数人会发疯，这就跟被关监狱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发疯呢？因为我们想做啊，劳动真的是我们的第一需要，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不是赚钱的劳动，而是说做些什么，这是我们人活着感受自己生存和生命力的重要的方式。 否则的话，你就变成行尸走肉，变成无所事事。当然这样的行尸走肉无所事事啊，你歇个长假还行，你要说一辈子都这样，那太恐怖了。 对，所以那些觉得长假应该一辈子的朋友，可能是真正没有体验过自发性的生活。你就会找事情去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生活很优越的人会没事找事儿一样，因为我们认为的缺乏他都得到满足了 啊。 这个时候他就会另辟蹊径，做一些超级危险的事情，超级刺激，超级挑战，或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才能带来额外的满足。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书中引用了我很喜欢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一种是随心所愿。就是你无论得到和得不到可能都是悲剧，因为你得到了之后很快你的满足感就会下降。所以书里边还讲到了一个旅行社的广告，当你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快感就已经减半了。 这本书当中啊，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而且我也特别喜欢的是这一章。这句话呢是大发雷霆很容易，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以合适的理由，向合适的人大发雷霆，这就很困难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而这一章呢是真正的幸福是个动词。王明博士看这本书给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看着看着经常会跑，我不会想到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我会想这是一本啊教我们如何摆正三观的书。我真的看这个书的时候，我是拿它当一本思想品德书去看的。 快快快，给赶快找个证据啊，证明刘沙老师的真知灼见。书中引用了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呢，有超过三分之一受到高等教育且有工作的成年人都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愿意重新选择职业方向。就是当初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哪个职业是风口，哪个职业热门。你像我们每年都会出台两个指标，一个是专业指标，就是哪个专业是热门的，第二个行业收入指标， 对， 就是哪个行业收入在社会排名中靠前。这可能是很多父母帮孩子填报志愿的重要的参考，但是很多人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想到说我要不要重新选择工作。他下面一个调查呢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每年进行的调查，从1986年开始，认为变得很富有很重要的大一新生比例从 41%， 这是86年上升到了 71%， 也就是说有超过七成的大学生都认为变得富有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认为生活中要建立有意义的哲学观的学生从83%的比例降到了41%，就是本来超过八成的人，像刚刘莎说的，认为过上思想道德三观正确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有追求的生活才是重要的，但现在只有约四成的人，这是跌幅最大的一个调查项。 如果你只用钱来衡量你的工作啊，那我想有一天啊，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可能很高兴，但是也有一天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可能也很痛苦，因为你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 太对了，关键你为了钱出卖了自己。而我们都知道出卖自己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就别人给你多少钱似乎都不够，因为你觉得你的痛苦比什么都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多金的成功人士他们会花钱去做一些刚才讲到的不管是破坏性的事情，还是花大笔的钱去过分的满足自己的欲望，因为他在某些方面的欲望被大大的压抑了。当他成为一个公司的 CEO 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自己了，他其实是这个马车的第一匹啊，最重要的马匹，是不是拉着这个大车往前走？他已经没有办法过上自己的生活了，也许在他其他方面要寻求一些补偿。于是呢，这个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德里克·波克就说，这些数据啊发生了变化，就说明现在人们把满足自己的需求比为他人服务、与他人交往、亲社会行为看得更重要，就是我自己要红，我要火，我要有钱，我要成功。那这是不是也会带来比如说离婚率上升？因为你知道婚姻是两个人协作吗？如果你只考虑自己，那可能选择离婚对你来讲是更好的，犯罪率也会上升，因为我们都只顾自己。包括最近披露的很多金融领域的，无论我们的美国东方国家西方国家，你都会发现很多这种金融犯罪都是一点赢者为王，赢者通吃，只要我有了钱 什么事都不是问题，什么错误都不是错误。 所以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怎么讲呢？就是当你最早的时候啊，你为什么要去挣钱？你其实是为了满足你的生存的需要。那么你的人生啊，并不是只是为了吃饭，吃饭是让你有更好的情感的享受，比如你可以享受爱情，享受亲情，享受友情，你可以精神非常丰富。但当你的生活只剩下钱的时候，你好像只为了钱活着，这样的人生多没意思呀。 哎，关键是当我们有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为钱所失去的那些代价是不能弥补的。比如说时光，你像有三分之一的朋友，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想要重新选择职业，这意味着他们牺牲了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可能性来换取钱。但是随着你年龄增长，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最值钱的，可能性是最值钱的。青春为什么珍贵呢？因为青春就意味着路多呀，你有很多选择，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路变少了，这个时候你就愿意花时间去买青春，其实是买生命的可能性，也是在买生命的想象力。这些可能都是钱无法换来的。最重要的是钱没有温度，它不能温暖我们。 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一本书《自我驱动心理学》绝对不是一本心理学的书，至少在我看来啊，它更像一本教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生活，怎样去追求幸福的书籍。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后浪出版公司的新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就懂得了心。 散，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国庆长假过后，回到工作岗位的你，有没有感到疲惫烦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深度唤醒工作激情的心法，提供详细而且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祝你以上佳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明天。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丁博士，自我驱动心理学，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自我驱动心理学。前面特别谈到了，并不是仅仅想看心理学的书的朋友才适合这本书，我认为所有人都适合。 其实 我给这本书这么高一评价， 对，每个人都要在人生中面临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刚才刘莎说的其实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想设定人生目标的话，那什么是对你来讲值得的目标？年轻的时候没有上过山，觉得成功财富很重要，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只知道这个目标，到人到中年，你实现了初步的某种财富上和事业上的成功就有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失落，你就在想，我为什么还要这样继续？赚更多的钱吗？出卖更多的自己吗？书中讲到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乔丹。乔丹在93年秋天的时候退役了，他给出的理由是父亲去世，他觉得很悲痛，但是有内幕消息就认为他是有赌博的习惯，那当时的 NBA 的协会就和他做了个交易，你退可能再出，我们就不会再深挖相关的事情，这样别人如果在挖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啊，给我们带来公共关系、公共形象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作者认为，乔丹当时退役就是因为书中所定义的这个精疲力竭症，因为他已经被期待要屡创新高，三连胜之后可能要期待四连胜，所以对他来讲，打球从一种热爱变成了一种被迫，就是我被人推搡着上了球场，所以上球场的感觉和以前在篮球场自发的打一场痛快淋漓的篮球比赛已经很不同了。18个月以后他再次回归，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外界期望变低了你看他经历了这件事再复出，我们也没有期望他像巅峰一样，对不对？如果他表现得不错，我们就会觉得 很棒啊，居然他在这个返回之后还能够表现这么棒。第二个呢，就是他更自发性的，因为他已经拥有了那些，在离开球场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更清楚我是为自己来打球的。 嗯， 那我们作为每一个职场人，也许没有像乔丹那样大的一个成就，但多少也会有这个过程。 哎，你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过程，你想一想，平常你吃东西啊，比如你特别喜欢吃麻辣香锅，或者你特别喜欢吃 水煮鱼， 啊、对水煮鱼。然后如果让你试着啊，一年365天，咱不说你三顿都吃，你吃两顿。你吃一个月、恐怕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吃这些。 你说到这儿， 饭菜， 我想起了前两天那个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还有一些歌唱家是一辈子只唱一首歌 啊，对对， 就到哪儿都唱一首歌。我小时候就在想，这工作太省事儿了啊，到哪儿都唱一首歌。读完这本书，我突然理解了，好痛苦啊！我相信，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不只希望听众只记住那一首歌，但是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每次去演出的时候唱别的歌没人理， 嗯， 只有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效果，主办方愿意，听众愿意，哪怕他唱别的歌，所有的观众都在喊再来一个的时候，都希望他返场的唱的还是那首歌。 没错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好多这个歌星，他们出的这个专辑啊，偏偏就和我们喜欢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多唱我们喜欢那种类型的歌呢？因为他不想被定型啊，他想以全然的自己被爱，而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我，就是我只有吃大闸蟹直播的时候你们才看，那我就一年四季吃大闸蟹为了你们吃。一开始我是为了自己吃，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事儿太痛苦了，边吃边流泪啊！但你们还在叫好，我是心里流泪，我想快歇了吧，别再让我吃了。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我们就被这种期待啊，被成功的期待，包括也有我们自己的欲望所绑架了。因为你会发现唱别的歌不来钱呢、啊、点击率就是低啊，我一唱这歌点击率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过程中看似啊你掌握了成功的秘诀，但是你会非常的不开心。 在自我驱动心理学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个要点，汪斌博士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谈到了职场啊，很多朋友都说职场这你死我活，厮杀竞争，但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谈到了职场你要关注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嗯，这里边讲到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其实也提出很久了，自尊等于什么？我们常谈的一个词叫自尊，那自尊等于什么呢？公式的另外一面，左边是自尊，右边呢就是成功除以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期望下，成功越大我们的自尊感越强，或者在同样的成功下我们的期望越高，就是分母越大，那除出来的这个得数就越小，我们的自尊感就越低。比如说用乔丹做例子， 嗯， 如果乔丹希望自己是4连胜，结果他取得了3连胜，在我们看来 这太痛苦了， 在 他 看来对就很痛苦了、嗯、因为他处于的那个期望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什么叫成功的问题，如果我们期待的成功是别人叫好，其实成功就变得不可控了。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都和外界的评论有关，股市，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说股市又跌了，他的公司股票又跌了，但是这些是不是意味着成败呢？一个公司的市值能从简单的近期的涨落来确定吗？不能。可是媒体或者大众确实由这个来评论他们的是非功过，所以这样的失控感让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觉得无望。你别看他很成功，但是第二天可能媒体就充满了负面的新闻，你看他推出新产品以后股价应声就下跌了20个点。 嗯， 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没有用，成功的标准原来掌握在你们嘴里，很容易出现精疲力竭的症状。当然如果我们把这公式仔细端详一下，成功除以期待，如果成功我们换成另外一个字叫成长，如果我们对人生的期待也是成长、我们获得的也是成长，而且成长无论你成功和失败你都会获得，对吗？ 对，你就都会有幸福感。在这儿做一个小的提示啊，我们每次介绍汪斌博士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书评人。其实汪斌博士他有一个专业啊，他就是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一个推广工作，而且呢，他在个人成长和幸福感提升以及组织建设当中啊，都特别有经验。在这本书当中，最后一个章节就说到了啊，这个幸福，他说幸福是一个动词。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剩下的并不是很多了，把幸福是个动词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幸福，也希望研究幸福的心理学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词，动词幸福。 说到幸福，我们就想到了若干年前某著名媒体的调查，你幸福吗？那里边的幸福是一个形容词，描述的是内心感受，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幸福是个动词，因为那个形容词是动词的副产品。 说的有点绕，说白了就是幸福往往是你投入的做一件你喜欢的有热情的或你向往的事情当中获得的自然反应，不是追逐幸福的结果。 嗯，就是说幸福不是你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多大的房子，不是你家里是不是有一四合院，你是不是能够在家里面有游泳池，而是在你创造这些物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感受特别美好的爱情，特别美好的其他情感的时候的那个过程。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北京一个很高端的小区里边，他们的小区闻名的原因就是绿化率很高，然后小区里的小公园很美。有一次呢，我和他散步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小区的这个公园这么美，怎么很少见人呢？ 嗯， 他说我们小区住的都是成功人士，都忙极了，经常十点以后才开车进地库， 所以压根儿没看到过这里的绿化。 太对了，所以这说明有游泳池不重要，你享受得了游泳池吗？你游泳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公司的股票呢，还是能够尽享运动的乐趣呢？幸福的动词就在于它是在过程中，因为任何的动作都是一个过程，既有过去也有未来，它是个连贯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幸福当作终点的话，那很容易就失望了。有了泳池还不幸福，发现自己不会游泳，呵呵，所以有了泳池也没有用。体会幸福的能力，包括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叫移盆的理论，就是一个盆栽在一个盆里边，比如说长得不好的时候，它要不要换一个土壤，换一个环境。那也提醒着我们另外一个方向，书中也讲到了，就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的行动可以是多方面的，家庭、工作、你的业余爱好，你可以从各种行动中获得幸福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变强大了。也就是当一个支点消失的时候，你总能从另外的支点中获得同样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一个说服我们活下去的重要的理由。如果你能够体验到幸福，在生命中遇到那些不快乐的事情、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也更有力量，或者更有这种心理的期待，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但凡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书中的核心叫精疲力竭症的这些朋友，他们实际上看不到未来的，因为他们在想，如果我不重复唱这首成名曲，就没人喜欢我了，没人喜欢我，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这么成功了，你让我去卖煎饼显然不可能，对吗？ 我现在特别理解很多的那些歌唱家，他们在唱自己的作品，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首成名作的时候，再搭一首另外的新歌的时候，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最大的渴望是什么呢？书中也指出了啊，其实是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样子，并以自己尽量真实的样子被接纳和被承认。而每个真实人都是多元化的，刚才讲到了，只唱一首歌，只做一件事，只取得一种成功，只换取钱财，都是把自己工具化了。人一旦被工具化以后，一定是不满足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工具。我们可以通过工具化，暂时的工具化，上班的时候去换取钱财，但是这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焕发起你发自心底的热情，因为你不热爱啊。你在想，我出卖八小时就是为了得钱， 对， 于是你就会斤斤计较，别把我的工具用坏了，对不对？我得少用点，争取用六小时赚八小时的钱。那这都意味着这六小时你是过着违心的生活，这些生活是不属于你的。诶，回到了我们刚刚上班啊，长假为什么珍惜呢？因为你终于疏解了扭曲的自己，活出了自己，活出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一想到上班你如此的痛苦。其实这种对照本身就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在人生中能不能用到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自我驱动感，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尽量找到那种自发性的你能享受过程的事情，这个的驱动力是长久的，因为你不再寄托说简单的达到某一个目的地，你享受走的每一步。 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我觉得呢，节目进行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啊，如果你现在啊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已经回到了你的这个正常的工作的程序当中，你觉得没心思，觉得提不起劲儿，你可以看这本书的前几章，看这本书的后几章，然后你就找到怎么能够让你啊重新再点燃你的动力。如果呢，你是一职场成功人士，你天天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但是这几天你觉得精疲力尽，那么希望你从这本书的第一章看起。那么还是那个话，还是刚才已经说过的几次的那个话，希望所有啊喜爱或者不喜爱心理学的朋友都去看一看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当中谈到的如何去追寻幸福的这一章的内容。 国庆长假过后回到工作岗位的你，有没有感到疲惫烦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自我驱动心理学》，深度唤醒工作激情的心法，提供详细而且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 祝您以上佳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明天。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自我驱动心理学，欢迎收听。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都市俱乐部节目啊，汪斌博士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福利了。前面呢，我们说到了长假过后，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觉得啊，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总之吧，就是不想上班。其实好多在家里待着的人呢，他也觉得真烦，心情特别不好。送福利吧，汪斌博士。 这个福利和大家的家庭生活有关系，其实也和自我有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天生非子》，同样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天生非此这四个字我觉得意义的是极妙的，那就意味着读完这四个字我就觉得，诶，我也想想我是不是天生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不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我是什么样子呢？ 你天生保证不戴眼镜 对，有道理啊。这个书的英文名字叫 Not in your genes， 就是不在你的基因里，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很多的我们的样子，这个样子呢不是指外貌的样子啊，当然外貌也会受到我们生活习惯的影响啊，包括我们精神上的状态，灵魂的样子很多程度上是受到后天的影响的。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关注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书中特别分析了原生家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自己，甚至让我们具有了一些可能基因中没有的特质，而我们之前都把它认为说，你看这个苹果不会离苹果树太远，父子母女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些相似在书中的分析很多来源于是互动带来的相似。 也就是说呀，我们平常啊谈到原生家庭对我们大家影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后天的影响，但实际上这本书呢是先后天的影响都谈到了。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啊需要了解的。后天影响当然很重要，但是还有先天的因素同样也起着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书中专门就分析了双生子的研究，因为我们之前认为双生子研究说明了遗传性的重要，遗传很重要，但是书中对双生子研究提出了一些质疑啊，就发现其实这些双生子研究中有一些弊端，比如说有些双胞胎，双生子研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双胞胎呢有同卵的和异卵的，同卵呢是百分之百遗传物质是一样的，异卵的是50%的遗传物质是相同的。那如果把同卵的双胞胎分成两种，一种是双胞胎都在一个家庭中长大，另外一种是双胞胎被放在了不同的寄养家庭，那就可以看到同样的遗传物质在不同的环境中环境因素的大小。这些研究有很多啊，但是书中说了一个著名的明尼苏达双胞胎研究，里边其实是有些漏洞的，这个漏洞还挺多的，在书中附录专门有提到 明尼苏达双胞胎分开抚养研究的漏洞。 但是核心思想就是告诉大家，总结一句话，环境因素远比那个研究中所证明的要强大的多，而遗传因素没有之前呢在研究中所说的那么大。这里边就提醒我们说后天抚育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开心的原生家庭，我们极有可能会重复这样的模式，虽然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但是觉察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举个例子啊，书中讲到了我们在家庭关系矛盾中经常会出现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呢就是我们是父母，就我们变成了父母，比如说父母就喜欢对我们用粗暴的方式去镇压我们的情绪，我们发现和配偶吵架的时候突然我们变成了粗暴的那个人，或者我们管理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父母的样子。好，在这种亲密关系啊人际关系矛盾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化身父母，我们最不喜欢的人。第二呢，我们可能变身成成年人，成年人是什么呢？就是以觉察之心来看待当下的情况，我们在吵架用什么样方式是更理性的更负责任的，我要什么他又要什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变身孩子，以前你和父母的关系中你作为孩子是什么，你喜欢耍赖，那可能在亲密关系中你突然退行性开始耍赖了，或者你喜欢哭喊，或者你喜欢要挟，这时候你有可能会退行到孩子的状态，父母成人 和孩子。其实仔细想想啊，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经常轮流扮演对方的父母、配偶和孩子。如果适当适度，这可能是件调节情绪和气氛的事情，就是他当父母当孩子，我耍个赖啊，他应着一下。嗯嗯，但是如果你永远是孩子，对方永远是父母，这个关系是没法持续的。或者你永远是父母，动不动就教训另外一方，把对方当小孩子，对方也推行到小孩子，这也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所以大家不妨对照一下，你在家庭关系中，在人际关系中出现了冲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更像你的父母呢，更像一个负责任理智的成年人呢，还是更像小朋友？ 嗯，打开这本书啊，《天生非此》，王明博士，你知道这本书当中的目录啊，最让我觉得好奇，或者说我最愿意看的那一章是那个内容是哪个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章，如何在家中扮演的角色。而这里面其实我感兴趣，最感兴趣的就是127页的偏爱。 嗯， 因为我的家庭啊，并不是独生子女，我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就总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成年人啊，偏爱另外一方。其实说到偏爱这个词，不仅仅是我，很多的我周围的朋友，或者我认识的人，或者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听众啊，就说到了啊，比如这爷爷奶奶特别偏爱某一个孙子，或者家长特别偏爱大姐或者大哥，然后造成了很多人在原生家庭当中的困惑。我觉得这个内容其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 嗯，其实家庭中的有些角色是不能选择的，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兄弟姐妹，这是由父母来决定的事情。但是父母对待所有的孩子是不可能一样的，这个不可能一样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父母也有偏爱，父母可能更偏爱于和自己认同度更高的子女，这是不是有生物遗传性上的原因呢？我也在考量啊，就是越像可能越得到更多的关爱。 嗯， 第二点呢，就是父母哪怕一碗水端平了，不同的孩子对父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偏爱就产生了。 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做到平等的，哪怕你做同一个动作，你在大姐和小妹那儿得到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大姐可能觉得你偏心眼，小妹觉得这没什么呀。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对父母都会形成独特的印象，这也就是刚才讲的，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出的孩子，我们认为环境是相同的，其实是不同的。 没错， 因为不同的孩子听到父母同一句话反应都不一样，你以为他们在同样家庭环境是不同，再加上偏爱，加上微妙的家庭互动，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书中也深入分析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是如何作用的，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中国人就说言传身教，这是明显的。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太注意，这叫身份认同。比如说妈妈跟孩子说不要哭，哭妈妈就不喜欢你了。那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认同于坚强等于不流泪。那孩子为了获得妈妈的爱，就会趋向于认同妈妈，也就是脆弱是不能接受的。他当父母的时候也会这样对孩子呀，那孩子也会认同于他。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代际遗传貌似是基因里的，你看这家人都这么强大，那个情感上都那么的压抑，这是基因的作用吗？哎，他们仔细分析发现，原来是姥姥这么养育了妈妈，妈妈又这么养育了孩子。这种身份认同是很隐蔽的，就是你会发现当家长出现一个潜台词，就是一出事儿了，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好的，你是不好的。这个时候孩子为了解决这种冲突，只能做一件事情，向那个好的去认同。 啊， 就我认同你是对的，那你就不会打我了吧？不认同你是对的，你不会说我了吧？不认同你是对的，你是不是就给我奖励了？这其实是在慢慢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认同了父母。有的人说我不认同父母啊，我是和我认父母有那么多三观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说的不是这种你能意识到的，是意识不到的。你们的相似是因为你从小作为一个小朋友，你需要得到父母的关爱才能活下去。你一个人活不下去，你不认同他，你怎么活下去？ 这也就是啊，你在选择今天早晨穿什么袜子的时候，你总会和你妈妈一样选择那个绿格，你总会和你爸爸一样选择那个带花纹的。我觉得这是你意识不到的一些内容。而且这本书我特别希望那些现在准备要二胎，或者是家里已经有二胎的啊父母要看一看的书。现在二胎嘛，因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也有些极端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啊，你要生老二我就自杀啊，你要生老二我就打他我就揍他，或者已经有一些极端的事情都发生了。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呢，咱们不能保证你家里那老大会怎么样，但是至少父母是知道你能够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你能够让他怎样去接纳啊这个新生命的。 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父母责任多么重大呀。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书中的小练习，我觉得特别好，叫爱的炸弹。这个名字就很简单，就是不断的扔爱的炸弹，把爱当成炸弹。这爱得多强力啊，也就是说选择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和孩子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让孩子做主，听孩子指挥，成为一个听话的父母，让他指挥你干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然有一些 边界，安全的边界。除此之外，孩子是负责掌控的人。如果你有多子女啊，书中就讲到了一个美国母亲，她就把这个孩子带出去一天，我只和你共度，在这天妈妈就是你的，你可以和妈妈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她就发现在这一天的时间中，哪怕和很大的孩子在一起，用这种爱的炸弹，她就会变得很柔软，变得愿意和你接近，因为在爱的关系中，她得到了一对一的关注。很多人都害怕把这个爱的炸弹扔给孩子之后，孩子会不会越来越任性。这个爱的炸弹不是每天扔啊，每天扔就是爱的轰炸，那就一片废墟了。这是在平时有规矩的情况下，隔一段时间，比如周末啊，或者你们挑合适的时间，仪式性的行为来给予爱的轰炸。不光是父母对孩子，我觉得如果亲密关系中，我们能像在恋爱之初那样给予对方爱的炸弹，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陪对方做他爱做的事情。我们每天每周能给对方一两个小时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很不一样呢？ 会不会很不一样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汪明博士已经跟大家谈到了那些上班族要怎样精神饱满的保证工作效率，还要呢精神饱满的度过你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你上班不是你生活的全部，只是一部分。那如果是回归到家庭的那些朋友啊，在家庭当中怎样和配偶和子女啊和其他的一些亲属相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就这样深深爱上她， 多美丽的玫瑰花， 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她。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一滴雨水